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城。 国家庄的庄主何金彪跪在年羹尧面前，那是真心实意的请罪呀。这年羹尧的气没法出啊，何王啊，你应该详细的调查，你为什么贸然把本亲命以及秦雄相拥引进万林庄啊？遭到了火攻之计，你呀帮了敌人的大忙啊，为国你算不忠啊，为朋友你算不信呐、啊！你是无用之徒，流利无义啊！他把这口气全撒到何金彪身上了，他越说越恼，宝剑就在旁边呢，不由得伸手就攥着宝剑把，出其不意，唰的一下照着何金彪脖子上就砍。这何榜过去这也听着声不对了，他一抬头，宝剑正到。啊！这阿胆还没出完呢，红光崩溅，斗大的人头落在地上，死尸栽倒，这一下可就乱了，大家伙目瞪口呆。没想到年羹尧出此下策，石金生老侠客一斗银然，苍眉倒竖。哎呀，何金彪出于忠心，为国分忧，大人您这把他给杀了啊？看起来半官如半虎，虎怒必伤人呐、啊！哎呀，使我这残忍之人不寒而栗，大人草民跟您告假了。96岁的老侠客眼含痛泪，一点手叫了徒弟玉鼎金鹰万方万里鹏、小白猿王环爷儿仨扬长而去。石金生老侠客爷呀，自从金凤山有了事儿了，老侠客爷来到金凤山保年羹尧，直到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出生入死，刚才在万林庄宝刀拜群贼，舍命斩燕普，年大人得以逃生啊。哈哈， 老人家感到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您大人应了。这时候旁边又有人说话了：“大人，我也跟您告假了。”年羹尧一看，说话的是金头兽性红勋，一点手，把两个好朋友海底灯孙亮、闪电流光何瑞叫走了。要说是朋友，也是爷们朋友啊。这爷仨出营门了。大人，我跟您告假了。说话的正是天灵侠王凤，要没有王凤，年羹尧就死了，在桌子底下藏着，捉住了莫七雨修，拿这耗子药给莫七雨修吃了。王凤看不下去了，您就这么对待何金彪啊，人家走了，扬长而去。大人，草民跟您告假了。说话的是镇东方妙手赛和缓送品送文员，大人我也跟您告假。这位是云中侠何立何乃光，大人我也跟您告假。正是镇西方闭目求人赛张鼎，马奎马文龙，三个人出了行营了。你也告假，我也告假。年羹尧一看左右料若晨星。这段书叫误斩何金彪，岐山三将伤透了您的心了。北侠秋田秋佩宇看了看何庄主的尸身，大人您这是哪儿来的气呀？ 何望他不在官不应役自报奋勇，人家是帮忙的，怎么犯了这么点错您就给杀了？您左右站着的可都是帮忙的，谁也没挣朝廷的俸禄，您杀何望是给我们瞧呢，这叫敲山震虎，拍着桌子吓唬猫啊。大人呐、我们是冲着铜林来的，海川兄弟要在这儿我们也走了，现在海川没在这儿啊。石金生百岁之人，为朋友不惧刀山剑林，您可把老人家得罪了。您再想想，敌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是一走把您晒到这儿，我们对不起好朋友同林呐。北侠秋田这篇话把年羹尧说的是目瞪口呆。南侠司马空、镇东侠侯廷、二爷侯杰可都是这种想法。老人家司徒朗是个暴脾气，谁有他脾气大呀？看着兄弟同林的份上，爱屋及乌，爱佛敬僧，他就不能把脾气发散出来呀。年羹尧是个聪明人，杀完何金彪他也后悔了。你说这当官的为出这口气儿，这后果怎么收拾？大人心里明白了，杀了何望，把人心杀散了，这几位不走，全都看的是童海川呐。年羹尧站起身形，给大家伙挨着个的作揖：“众位大侠呀，你们都是海川的挚友，本钦差一时的气愤错斩了何庄主，依然追悔不及了。何庄主为国捐躯，本钦命要亲自上进。”没人说话，年羹尧马上命人准备三生祭礼，把何庄主的尸身跟人头给缝好了，放在木板之上，兵丁就给抬起来了。抬出营门，上了山坡了，就在密林深处刨了一坑，把何望给埋了，然后堆起大坟头来，摆上祭礼。年羹尧换好了官服，朝珠卜卦，铃鼎俱全，就在坟前大拜八拜。然后站起身形：“何望老英雄啊，你生而为鹰，死而为灵，一心报国，满腔忠义，本钦命一时糊涂错斩于你，死后有知，莫怨念貌。”年羹尧起来之后，群雄挨着个的给何老英雄这坟头磕头。 就在这时候，听见树林深处有人放声痛哭：“贤弟呀，你死得好苦啊！”哭的是谁呀？正是老侠邓九公。自从张望奉其于斗，跟着何庄主走了之后，邓九公邓老侠就告诉徒弟何玉凤：“姑娘啊，你好好看守家宅，我去瞧瞧。”老侠也出了万林庄，找一高府之处等着。一会儿的功夫，万林庄熊熊大火冲空而起。邓老侠一跺脚，心说：“坏了，看起来我是上了桃园的当了。”眼瞧着年羹尧败回来了，跟着看见赵桓反烧桃园，最后看到何望兄弟进营请罪，被年羹尧一剑给杀了。邓九公怒发冲冠，目辞尽烈。现在看见年羹尧胜利，老爷子想啊，这年羹尧遭到群雄的深斥，所以现在埋葬了何金彪，在坟前大拜大拜。可是年羹尧官大势大呀，倘若他回去一生气要斩草除根，何金彪就剩下这么个闺女，我这徒弟何玉凤了，那么姑娘处境就危险了。老侠痛哭失声，这声音就传到了年羹尧跟群雄的耳朵里。邓九公一跺脚，连夜赶回何家庄，就把事情跟姑娘全说了。姑娘是突遭巨变，六神无主了，师父我听您的。邓九公就把家财分散了，带着姑娘回转保定清源县，收拾家资，带着姑娘回老家山东了。何玉凤从这个时候起跟年羹尧为仇作对，誓包复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你要听京剧十三妹，这何玉凤就是那十三妹。众群侠保着年羹尧回大营了，赵桓传下命令，让兵丁伐木打造棺材，就把遇难的山中的乡勇都成练起来了。第二天年羹尧还没睡醒呢，年佛就过来了：“您醒醒吧，您瞧瞧去。”年羹尧走出寝帐一看，可就傻了，整个大营的营围子已然填平了，所有的帐篷全都拆了，就剩下年羹尧住的寝帐没拆，车辆全准备好了，受伤的上车，死者的棺材依然抬到车上了。群雄在旁边站着呢。赵桓一看年羹尧出来了，过来一躬到地：“大人，草民奉伯父之命带着乡勇来到陕西，由于失策伤亡太多，回去无法交代，我们暂归四川，等大人立足一稳，如果需要再供驱使。”说完了之后，他不等年羹尧说话，马上传令拆帐吗，就把钦差大人住的寝帐都给拆了，往车上一装，乡勇们压着车辆，弟兄们上马扬长而去了。年羹尧是呆若木鸡，大家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奉旨的钦差困在荒郊，有道是兵主将之威，将士兵之胆呐。这么大的钦差，就一百亲兵小队在这排着呢。哼，大家伙鸦雀无声。这时候随行委员办差官并太岁张方过来了，冲着年羹尧一抱拳：“大人，赵桓已经走了，我们也没病啊，倘若桃园知道了要带着人马来了，我们可无险可守了。”“是啊，要依你之见呢，大人呐，您赶紧派人到本地该管地面啊，让他们给咱们打下公馆，咱们再另想别议吧。”“好吧，正合我意，马上去打听吧。”第 令台对张方义打听，这个地方归岐山县管。禀报了年羹尧，年羹尧呢就让杨师爷写好了公文，在公文上打上代天巡守的大印，让并台岁张方还有蛮子孔秀到岐山县衙面见县的老爷。两个人答应了，带着公文往西南够奔岐山县。到了岐山县一看，城门开着呢，城里头做买做卖的人烟稠密，熙来攘往，挺热闹。两个人溜了搭搭就来到西门里路北的县衙。张方迈步走到门前，官人得拦他：“二位找谁呀？”“啊，我呀姓张。”“他姓孔。”“我们都是查办四川钦差手下的随行委员。”“啊，哟，原来是二位上差呀。张老爷、孔老爷，请问你有何贵干？”“告诉你，钦差大人剿灭剑山，没想到英王逃到了万林庄。我家大人追贼追到陕西，万林庄一战呢，被贼人战败了。我们大人被困在岐山县境，命我两个人前来打公馆。”“哟，您候着。”官人马上往里通禀，时间不大，官人出来了：“二位上差，请到里边一谈吧。”张方、孔秀往里走，面见这位县的老爷。岐山县的正堂姓高，叫高文生。这位高的老爷是两榜进士出身，榜下用的就是知县。他听官兵一说，马上吩咐有请。张方、孔秀刚到二门，高文生高的老爷就迎接出来了。张方一看这位高的老爷五十出头了，黄白镜子，身穿对襟的袍子，红翅鸟的七品补服，二道梁素银顶的红缨帽。高文生一躬到地：“不知上差驾到，学生未曾远迎，千请恕过才是。”张方还了个揖：“高老大爷久违了，奉大人差遣前来打搅，县太爷莫怪。”双方各道寒暄，高大老爷就把二位上差请到书房了，落座了。张方就把公文掏出来了，交给高大老爷。高文生接过来一看，俗话说得好，官凭文书，私凭印鉴。高文生看明白了，就把这公文放下了。二位上差，钦差大驾，怎么突然间来到岐山？事先也未见通报啊！学生失职了，贵县不要过谦啊！钦差大人兵贵神速，一路追赶反王，连夜至此啊，目中奸计，打了败仗了，特命我二人面见贵县，请你速速准备公馆，一杯大轿迎接钦差进城吧。 是是是，学生急速准备。 钦差来的太仓促了，公馆一时备办不及。这样吧，就把县衙的正院让给钦差大人吧。 啊，高大老爷，此言差也，此言差也，县衙之中喧哗吵闹，大人不好休息呀。 高文生知道，这是让我意思意思。来呀、啊，准备酒席款待二位上差。时间不大，冷荤热炒，海味山珍摆了一桌子。高文生请二位上差上座，自己在侧位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一位书办端着一茶盘，上面放着四封银子整200两，站在高文生面前。高文生接过来往上一递：“不成敬意，二位上差笑纳。”“嗯。”张方嗯了一声，把这四封银子一封一封全都揣到自己怀里了。“ 哈哈哈哈，叫县太爷你破费啊，大人来得紧急，县太爷供班不及，那么你说打在县衙啊，我看也可以了。” 蛮子孔秀在旁边的骂呀：“信说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给了钱就可以了，这是银子在说话呀，反正我是要分一半的。” 声还得连连道谢，吩咐外边传教备马。高文生请二位上差出衙上马，自己也上了马，又让官人立刻悬灯结彩，把县衙打扮的花团锦簇，迎接钦差大人。然后高文生往前一催马，陪着二位上差张方跟孔秀，一直呢就出了祁县的北门，来到钦差大人年羹尧的行营。说行营已然没影了。高文生一看这位钦差大人真惨，摔灯离鞍下马了。张方孔秀一左一右带着高文生来到钦差大人年羹尧的面前，就把公馆打在县衙正院的事情跟年羹尧回禀清楚了。高文生跪倒磕头：岐山县令，卑职高文生迎接来迟，请大人恕罪。年羹尧用手一接：贵县，公馆可曾备好吗？大人，公馆已然备妥了。既然如此，看驾吧。高文生这位县的老爷恭请钦差大人年羹尧上了轿子，群雄上了马了。高文生上马头前引路，兵丁的就把三座黄亭子搭起来了，一百亲兵保护着大人，跟一阵风似的直奔岐山县衙。到了县衙前，下轿的下轿，下马的下马，亲兵小队就在大门口站岗。三座黄亭子搭到二堂前，杨师也吩咐下来了，文书档案公事搬到里边，圣旨金牌尚方剑就给请到大厅之内了。年羹尧立刻换好了官服，参拜完了，往上首一坐，群雄往两旁一站。祁县的县衙门里的文武官员递手本得参见钦差，钦差大人传下话来，文武官员免参免见，只传正堂高文生。时间不大，高文生进来了，给大人请安，贵县参加吧。高文生一看三宝，双手一抹袜横袖面，行了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礼，如同见皇上啊。年羹尧用手一指：贵县请坐吧，有大人在此，也有卑职的座位，坐下好讲话，谢大人。高文生望着一坐，年羹尧问了问高文生的履历，何年登科，何年登甲。高文生详细回答，回答的话很得体。年羹尧知道了，这个高文生是科举出身，不是专班，年羹尧比较高兴。贵县，你要知道西安侯身为皇子啊，在陕西居中，上招天怒，下招人怨，你为何不上打天庭呢？大人请您谅情，卑职不能越职掩饰啊。是啊，年羹尧点了点头，好吧，所有应差之物不可短缺，来人勘察。勘察就是送客呀。高文生明白，立刻告辞出去了。大家吃饭休息咱们就不表了，天已然过午了。并台帅张方来到上房拜见年羹尧：启禀大人，草民要下庭回禀，什么事说吧。大人，这个高文生身为县令，他距离西安府近在咫尺，他要不是西安侯的心腹，怎么能在此任职啊？啊，大人您依照您的虚实，高文生早已然知道详细了，倘若走漏风声，我们可不好防范呐。张方啊，要以你之见呢。大人呐，这公馆的凡人太多呀， 达人来来往往，一旦贼来了，咱们可不知道啊。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要以卑职之见，不如让杨师爷带着一百亲兵，让杨师爷作为首领。这一百亲兵分散出去，让他们住在城内城外的店房之中。大人，黄亭贼得拆呀，叫他们分头拿走啊！等钦差大人你有了力量，叫他们再聚到一处，您看如何呀？啊，燕更瑶点了点头，好吧，请几位老侠商议商议。燕更瑶兵败岐山县，下回再说。 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书场。 上回书说到年羹尧可没辙了，嘿，这位并太岁张方当成大元帅了，排兵遣将了。并太岁张方，您别瞧长得寒碜，大蚕豆脑袋，聪明绝顶啊。他的父亲是铁扇仙张鼎，漂亮，没想到生这么一儿子这么难看。但是张方是文武双全，你要看就跟老兵腔子似的，并太岁嘛。他给这年羹尧一出主意，年羹尧觉得不错，你呀，把老少英雄请来，咱们商量商量吧。张方就把侯大侠、侯二侠他们请来了，大家伙认为这办法可行，这样呢，就让杨师爷带着100亲兵把三座皇亭子都拆了，几个兵头各持一剑，圣旨由杨师爷收管，尚方宝剑呢也归杨师爷保管，真的金牌、代天巡守印都由年羹尧亲自保管，假金牌呢就交给年福保管了。这100亲兵全都换了便衣，每人发30两银子，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联络都听杨师爷的命令。这年福年禄呢，二位总管也把书童带走了，住店去了。这些人一走呢，钦差大人年羹尧倒显得省心了。哎，每天晚上呢，群雄就陪着年羹尧说话。这天正聊天呢，这少侠客的头目，也就是佟林的大徒弟穿云白玉虎刘俊进来了。大人，诸位师伯，我师父来了。嘿，年羹尧跟诸位群雄全乐坏了，还没站起来呢，佟林到了。哈哈哈哈，谢谢大人嘞，谢谢诸位哥哥的挂念。大家一看佟林、佟海川腰间别着宝剑，满面春风。佟林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咱们前边说过，圣玉圣陶然三打剑山旁来到，剑山的兵败了，剑山火起来了，佟林、佟海川由他大舅子于伯龙带出来，正好碰见慈云，佟林是剑斩慈云，没想到佟林吐出血来了，要不是董老剑客爷到啊，嘿嘿，佟林呢就死在了因和尚的金柔一下了。董老剑客爷把佟林救了，交给于伯龙27粒丹药，告诉他怎么吃，而且告诉他你别着急，佟林吐的是病。于伯龙答应了，就搀着海川回到于家庄了，可把于老侠客吓坏了。于伯龙呢搀着佟林直接就奔内宅，到了妹妹屋中，让佟林靠在床上，姑娘也急了，哥哥，海川这是怎么了？于伯龙就把他剑斩慈云，幸亏遇见董老剑客相救，给他丹药的事情全说了。秀娘赶紧拿来水照顾着海川，吃下三粒药，海川定了定神，这才把当年打燕雷吐血的事情一说。老侠客也听明白了，于秀娘也听明白了，爷儿俩这才放心，姑娘就精心照顾着吧。这时候呢，于挺、于子义就把剑山四龙被斩，死在燕仆手中，剑山已灭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佟林、佟海川。海川休息了一会儿，说不成，我得到山庄去看看。这样呢，于伯龙派人就把佟林送到了天险庄，面见圣老庄主。圣玉就把年羹尧借兵到陕西捉拿英王的事情说了。海川谢过告辞之后，回到了于家庄，就跟姑娘于秀娘 岳父于老侠客说，我呀得上陕西去找年大人。这样呢，于老侠客就给童海春预备好了路费。当然秀娘是千叮咛万嘱咐，然后摆上一桌家宴给海川饯行，海川才告别全家，兼程并进，告奔陕西来找钦差大人。因为同林同海川那是年羹尧在雍亲王府借的，保着年羹尧到剑山蓬莱岛剿灭剑山，震惊四川灾民，那同林是头一个办差委员官，身有重任呢，所以他心急四箭。没想到走着走着在岐山县境碰上三庄的乡勇了，海川赶紧就拦住了。海川前来见赵桓，躬身施礼，在下同林，请问赵庄主，三庄的乡勇为何回归四川不陪伴年大人呢？赵桓赵胜赶紧给佟林施礼，侠客爷呀，我是赵桓，这是我兄弟赵胜。赵桓就把火烧万林庄岐山散将的事情说了。海川明白了，这不怪人家呀，海川也不能在这说年羹尧不好啊，只能道了谢，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赵氏弟兄告辞就带着兵走了。这么一来，佟林心里更着急了，直接告奔岐山县的县城。一打听啊，大人的公馆在县衙门的，佟林直接就奔了县衙门了。走到县衙门门前一看，门灯很亮，两边是县衙门的官人站岗。佟林不知道啊，因为亲兵小队都换成便装住店去了。佟林不认识这儿的官人，他走得急，迈步就进去。官人一瞪眼，站着！海川不由得就停住了脚步。干什么呀？问你啊，干什么？这是年钦差的公馆，擅自闯入，哼！你拍拍你那脑门，你明白明白，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啊？海川一听，海川也气乐了，刚要道出自己的名姓，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正打里边往出走。哎呦，师傅您倒好啊，可把我们急死了，过来就给佟林磕头。这站岗的可愣了，海川叫他起来。刘俊是个有深沉的人，用手一指着官兵，你们可记住点，这位是我的师傅佟委员大人。官兵吓坏了，赶紧给委员大人请安，对不起委员大人，我们不认识您。行了，别磕头，起来起来吧。爷儿俩这才进衙门。等来到上房，佟林这几个徒弟夏九龄、司马良、孔秀、小香、小翠，连甘虎全都过来给师父磕头行礼。海川用手给他们搀起来，然后海川过来拜见众家哥哥，又给年大人施礼，大人给搀起来了。海川呐，本清命一时急怒吧，斩了何庄主，众位老侠离散了，是我给得罪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佟林能说什么呀？佟林只能跟年羹尧一笑，大人没关系，这都是我的哥哥，我再给您挨着个的请回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侠侯杰，那是跟佟林最早磕头的把兄弟，那跟佟林如同一母所生啊。侯廷、侯振远拉着佟林的手，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啊？都把我们急死了，大人天天念叨你不放心呢。哥哥您别着急，佟林就把自己探剑山遭遇鱼骨寺在余家庄换剑联姻剑斩慈云的事情全都说了。他家伙一听，哎，因祸得福， 佟林娶这么一好媳妇儿，大家伙儿都给他道喜。佟林就说：“大人呐，我看城里边路径人稀，这门岗可不是咱们的人，不如把门岗撤了，把公馆的大门关上。我刚才看这大门非常的坚固，给他插好了，咱不开了。真要有人出去，那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也免得闲杂人员出入，这样安全一些。”好，年羹尧也认为对，这才传下话来，外边撤了岗，把大门关严了，门栓上好了，大家才坐在屋中跟年羹尧研究对策。没想到不到二更天，突然间就听衙门四周一阵大乱，喊杀连天，那呀捉年羹尧啊，别让他跑了啊！哗，并开水张方来到院中，蹭了一下就上房了。他可愣了，室外全都是万龙藏风岛的兵，桃园带着兵来了。书中暗表，原来岐山县县的老爷高文生，那是西安侯允提的人。西安侯允提是皇上的十四子，而且高文生跟西安府知府张志忠是磕头结义的把兄弟。他把年羹尧接到县衙门，把官司办完了，就告诉手下人，对年大人的供应一点都不许缺。然后让官人在白沙江准备了一只快船，他换好了便服，就进了藏风岛了。过了72道罗四湾，一直往西到船坞下船，直接够奔帅府，面见桃园。这个时候桃园派人掩埋死尸，扑灭大火，查点了一下，兵丁死了200多。桃园已然连夜回山，给燕普谭天安置好了住处。他刚要拍戏作，到山下打听高文生来了，拜见陶元帅之后落了座了。陶副大帅啊，下官前来报告年钦差的下落。高大人，本帅正想知道，你就来了，快说快讲。高文生一笑，副元帅，年大人带着人马完全都回了四川了，只有少数的武林侠义在他身旁保护，他已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困居在下官的衙门以内。副元帅，您赶紧带着兵急速把他们解决了。好。桃园陶洞天点头微笑，用手捋着胡须，高大人呐，你要这么一来，你这岐山县正堂可要丢了。元帅呀，下官不打算再回岐山县衙了，我从您这儿就回归三原县的老家了。您想啊，我已然50开外了，宦海沉浮数十年，懒得做官了。福帅，我跟侯爷已然告假，决心返回故里了。陶渊也明白，像他这种人得罪朝廷不好，得罪侯爷不好，他走是对的。来啊，取1000两文银，取出1000两文银送给了高文生，让人备好船只，就把这位高大老爷送出去，高大老爷回家了。然后陶渊就请来万龙藏风岛首席的军师赛韩信、陆丰、陆广元，还有云霞道士杜清风、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力胆侠谭天、唐桂林。他干什么呀？今天晚上要到县衙门去生擒年羹尧。陶渊就命令华亭志、华亭芳点齐3000兵丁，今天晚上包围县衙，不准走漏年羹尧。让这华亭志、华亭芳带着3000兵，别排着队进去，3-2的从打4城门混进去，别让旁人注意。 等这哥俩带着3000兵走了之后，陶元呢就传下命令让船务备船，他带着陆广元、谭桂林、杜清风就来到了岐山县的西关，耗到天光晚了就进了西门了。这时候华亭志、华亭芳把队伍已然带进城中，然后集合了。看元帅来了，拜见元帅。陶元传下命令来包围县衙，不准放走了年羹尧。遵令。这哥俩往前一传令，唰唰唰的3000兵就走了，一下就把县衙们团团围住了。这哥俩带着主要的兵就在大门这儿打，大家伙连嚷带撞，嘿，这大门还真结实。哥俩开不开这大门就禀报了陶元帅。陶元一笑，你们好笨呐，看见没有，找那高大的民房拆两间，拿着房驼弄下来，把门给我撞开。这哥俩带着兵就把这民房拆了，弄下俩大房驼来，拴上绳子，两边都拴上大绳，叫这兵丁悠起来往这大门上撞，哗哗哗。张芳瞧见了，这一下可坏了，他赶紧下房来到年羹尧屋中，老少群星都在这呢。大人呐，桃园带了好几千呢，咱们得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人您赶紧发话吧。年羹尧也是无路可走了。张芳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就替我拍吧。 好，我拍。 好赖啊，您带着阮和阮弼、徐元少府，爷儿五个把守大门去。哎，二爷侯杰带着几个徒弟各持军刃直接够奔大门。 你好，大伙，你们俩把东西剑道给我守住了，不许敌人给我进来。 对，贼咬的进不来，要不哥俩呢。 于恒、甘虎这双盟也走了。并台岁张芳看了看司马空、司徒朗。司马伯父、司空伯父，你们老哥俩守着前院啊。 哎， 南侠司马空、同林的师哥司徒朗，老哥俩就奔了前院了。并台岁张芳又跟北侠秋田说，秋大爷您守着后院啊。 好， 北侠秋田手持陆路大宝剑就奔了后院了。 好大爷， 同师长，剩下的人让保护清开，有打后门逃出去。这县衙门太窄呀，要给咱们困在里边可就坏了。我想啊，这一定是高恩生这小子心怀叵测，到山中通风报信去了。啊，咱们的底细有多少人朝人都知道了。咱们这玩命以一当十，杀出重来，我来回报信。张芳调动有方，年羹尧很赞赏啊。年羹尧传下话来，就照张芳的计策行动吧。 诸位，你们可把衣服都带好了啊，一件别落。 大家伙把衣服收拾好了，弄一包，全都斜背在肩上， 各持军刃。 年羹尧都把宝剑亮出来了，大家伙保着年羹尧往后跑。这时候县衙门大门口外头宫门的声音可就大了，咚咚咚，哈呀，捉年羹尧啊，咚咚咚，咵，一下就把县衙门大门撞开了。谭天是头一个，云霞道士、杜清风是第二个，噌的一下就冲进去了。这兵丁如同蜜蜂一样哗往里冲啊。把守大门的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景山四个徒弟，爷五个各亮军刃，拼命的抵挡啊。爷五个外边进来多少啊，再说谭天、杜清风这些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二爷侯杰行，这几个徒弟 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兵将往里就灌呐。这几个人挡不住，是拼着命的挡杀呀。这时候桃园指挥兵将也来到大门，就冲进前院了。南侠司马空一晃手中的巨缺宝剑，我连佛桃园慢往前进，贫道在此，唰的一下宝剑就奔了桃园的面门了。桃园陶洞天闪身往旁边一躲，举剑还招，两个人当场就动起手来了。云霞道士杜清风拉出宝剑，同林的师哥老义士司徒朗一分手中的五行轮，砸宝走前方，老太爷要你的命！双轮盖顶就扎。云霞道士杜清风闪身躲过去，剑走叶底藏花，奔这司徒朗就扎。司徒朗赶紧躲过宝剑，就跟杜清风打在一处了。这时候华亭志一看，我得带着兵就打剑斗着冲进来，杀！他带着兵就奔着东间道这来了。这有人呢，并开岁张方派的是同林的师弟傻小子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您别瞧这傻小子聪明的时候他也挺有心眼的，他怀中抱着降魔大杵，他在这影着，腾腾腾华亭志跑过来了，他站出来了， 哎，这样了别过来。 华亭志一愣啊，心说好大的个儿啊，我是山中的猛将，一力胜强实惠，就凭着力气大呢，这猛汉比我个儿大，比我力气还得大呀。华亭志用手一指，猛汉给我通灵受死。 嘿，那可麻烦了，哎，你问我呢，我问你，你是从头上问，从末里问，还是当间问呢？ 华亭志生气呀，有这么通明报姓的吗？这问明姓还投了后的中间， 哎，投了。嘿，要从头了问，你听着，淮安府朴母和于家庄姓于名恒字宝元，师傅给我起的外号叫大海金牛，小名叫牛小子。 这一大串的这话听这也记不住，你叫牛小子。 你怎么知道我叫牛小子？ 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 那你可别告诉别人，你叫什么东西。 华亭志一听，像话吗？我不是东西。 呵呵，我就知道你不是东西。 呸，我是东西。 哼，这么一会儿又是东西了，那我问问你，你是什么东西？ 呸，你这是绕着弯骂我呀。我呀，好奴才，我告诉你，金鸡赛凤剑，华亭志。 哟，智小子，别生气，智小子，你进刀吧。 华亭志手中大戟，怀中抱月，举起来了，呼的一下盖顶就砸。到底谁胜谁负？您更要如何逃出岐山？下回您再说。 追不回你啊，你 弹，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深。